为光明星级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庆祝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发表了联合声明。缅甸联盟团结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缅甸筹委会主席兼缅甸同宗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分别发表了谈话。